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当今，一部智能手机就能行走天下，随手拍照留下精彩瞬间的时代，为人们在生活当中提供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培养了不少的摄影爱好者。成为专业摄影师，也许是每一个摄影爱好者都会有的梦想。每天用镜头记录真实而又简单的美好，将艺术的创造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既彰显了独一无二的风格，还能换取不菲的收入，既能以工作之便游山玩水，还不受朝九晚五的时间控制，实在是一个美差。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薛宇哲就是一位职业摄影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他的故事。学习工科的他为何突然转变人生的跑道？毫无基础的他怎么偏偏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的话对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将手中的画笔变为相机，他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本期人物空间就听薛宇哲讲述一个职业摄影师的独白。宇哲现在是职业摄影师。 哎，是的。 这个摄影师作为一个工作来讲，每天你都要去拍照吗？ 也不全是啊，这个有的时候事情会多一些、拍照的项目多，有的时候拍照的项目可能少，但是也会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工作。 现在你看啊，咱们拿这个手机出去，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也能拍一堆一堆的照片，是吧？ 对， 而且现在都有那个电脑上后期制作， 哎， 就算我拍的不够好，它经过那么一处理，好像也能弄得色彩呀，什么光线呀，也能弄得像不像样的。那你说对你们这样的这个以这个摄影为职业的人，他算不算是一种压力呢？ 这事儿呢要辩证的去看 啊。 首先来说呢，这个拍照或者说摄影普及这事儿呢，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 对呀、 首先摄影啊，它本身它就是您又能够让您走出去啊、体验这个蓝天白云啊、绿草，是吧？甚至说有些人呢可能走得更远啊，能够甚至到国外去， 是吧？还有上南极的呢。 哎，对，特别多啊。我这有朋友就是他们就是带队去南极拍去， 对吧？ 哎，对，它很健康 啊。 另一方面呢，就是您要想把照片拍得好的话，这个就得促生自己啊，督促自己多去，比如说看展览，啊，看一些这个名家的名画，啊，甚至说呢，多去接触，多去感受很多相关的艺术形式，啊，您比如说不只是绘画，还包括有文学呀、包括音乐、舞蹈啊等等等等诸多方面，啊，所以呢，对人的这个情操的这个陶冶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爱好， 没错。 所以摄影这个东西呢，总体来说它一定是好处非常多的， 对呀、 但是呢，专业 和爱好它确实是不一样的。 好、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普及型的还代替不了你这专业型的。 哎，是这样的。 嗯， 首先专业的人跟爱好者的区别是，专业的人他技术要过硬。 哦， 爱好者呢，就是您比如出去玩去，允许您拍失败了。 嗯， 甚至说这一趟可能出去以后呢，回来没有什么好看的照片，这事儿都允许。但是真要是职业的要这么干，那估计两趟您就只能退出了。 哦，就是说在你们的这个行业里头，它还是有一个门槛，有一定的标准的。 哎，是这样 啊。我其实开始的意思就是认为，就是你能不能说服我，这个让我能够把你和一般的我们照片的这种行为给区分开了，就是还得是比我们高这么一筹啊，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职业。 对， 所以你才能叫摄影师。哎，你们这摄影师有没有什么职称啊，或者说像那个工程师啊，什么高级中级这样的区分呢？ 过去还真是有的。 过去有。 前两年的时候还有，我这个手里也有，我是这个考的那个国家高级摄影师。 哦。 他这个东西呢是过去咱们人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前是有这个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 嗯。 摄影师是其中一项，这两年的时候把它取消了。 所以你看，我还是说吧，因为现在它的这个技术啊和以前不一样了。 嗯， 就像你说过去照照片你必须得有技术，那个老年间那个摄影那技术那太讲究了。 对对对， 哎，好多那个朋友玩那个叫单反相机啊，这个什么对光圈啊怎么调焦距啊，这玩意儿你要是不好好学，不拿着大把的胶卷去练去，这个恐怕就很难掌握， 非常非常难。 哎，但是后来这个电子产品，数码相机啊，手机啊，这种移动的终端呀、它数码的你随便拍，它不怕糟践那个空间，你就拍去吧。哎，拍好几千张然后错了全删了也没有什么。不像过去那个胶卷是吧，甚至说胶片你这浪费了那都是很高的成本。所以就大批的人他就有了这个拍摄的条件了，那可能从那么多的浩瀚的图片里头再挑出来说精品好的那恐怕就多了。但是要作为一个职业来讲，现在还是得有一个这个学习和练习的过程啊。我看你挺年轻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和学习这个摄影呢？ 我不是做科学这个的。我其实还挺羡慕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专业就学摄影的这些。 你也是业余学习出来的。 哎，对，我是业余学习出来的、而且我还比较特殊一些，我没师傅。 没有， 对，我这个给大家一个鼓励啊，没师傅也能做成职业摄影，而且也能拍得很专业。 那你是自学？ 我是自学的。 哦，那是受到家里人的影响？ 我是受到我父亲那边的影响。 您父亲是搞摄影这个工作吗？ 他不是搞摄影的，我父亲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啊。他是原来首钢的一个普通的工人。 哦， 哎，但是呢，我父亲是从小他就喜欢画画。 热爱艺术的。 哎，对，热爱艺术。然后他也是这个，据我的二叔跟我讲啊，说他们小的时候，因为是这个那一辈人，他们的这个兄弟姐妹都多。当时就是他们一共是兄弟姐妹六个。这个我爸是老大。 家里的老大。 哎，对，说这个每天照顾完家里以后，然后弟弟妹妹都睡了。说我爸在自己悄悄爬起来，然后他们住的那个前门大栅栏那边，十几平的那个小房子，然后找一旮旯，我爸拿一堆破瓶子破罐子往那一堆，自己就在那画、 就画那静物是吧。 哎，对，就这样， 这个精神是非常的这个可贵的。 对对对、 就是他从那个时候一直他就有这个业余的爱好。你见过父亲画画吗？ 我小时候我父亲还经常画，包括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左右吧、然后他是带着我哥然后去那个山西大同去那个云冈石窟、采风去， 去画那个石刻呀什么的。 对，那个采风回来以后他自己那会儿就可以创作了、就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你是比如说像厂里啊或者说什么工会啊这种文艺的业余的这种创作是不是他也会去参加？ 当时他们的厂里边的包括去什么广交会啊，广交会肯定八十年代时候是咱们这个国家最大的这个。 对。 哎，那会儿不像现在，说现在出去做广告都是电脑喷绘。 对对对。 那会儿那个一面墙那么大的宣传画那都是我爸手画的。 哎呦，得自己画、 哎， 这个是就是厂里的这个工作都是他来弄。 哦， 平常呢就是他自己会研究画画，练这个练毛笔字等等。说当时这个北京白马画社，我那时候太小啊，白马画社到底是多厉害我是确实体会不到， 挺有名的。 哎，对，但是非常有名，说这还不是说谁都能进去。 对对对。 我爸当时水平已经能进到那里边了。 那就是半专业的那种状态了。 对，他也是草根出身，但是他刻苦钻研，他真的是喜欢这个。 哎，所以这个画画他也有好多讲究哈，比如讲究构图啊，是吧，讲究色彩啊。 对。 其实和摄影它有这个相通的地方。 是的。 那你要如果说从小时候受的影响来讲，可能看着父亲画画啊，或者看着父亲的作品，你可能对这些东西你有一个脑子里边形成的这么一种固有的一个观念。 对，因为就是我爸爸他为了学这个画画，当然说他的后期他交的那些朋友都是属于京城里边的，人家是真的是大画家了， 哎， 啊，这个他跟朋友那边他也学习，他是大概是这么一个途径。 是， 然后呢，他自己也买了很多的很多书， 哎， 就是包括80年代初那会儿，这当时是那个首钢报社的记者去采访，然后人家登出来的这个事儿啊，这个采访我爸讲的这个故事，那会儿我们家就是非常穷。当然80年代大家生活条件都不好。 对，但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多余的钱。 对，据说我们家还是属于那个生活条件极度不好的那个状态。然后当时我爸呢就是想买书， 哎， 想看书，然后但是条件不好，后来跟我妈磨叽了好几天，最后终于跟我妈那儿开了口了，说我想买书去。 哦， 我妈一听说买书，然后一问多少钱，反正当时记者也没写出来，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据说是我妈一听就惊呆了， 就是这个钱数比较多啊。 对，反正对家里来说应该是比较大负担。 因为关于像绘画呀摄影啊这方面的书籍，它里边可能会有大量的图片。 对， 哎，这所以它得用那个那会儿讲叫铜版纸印刷。 现在也是， 哎，这印刷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它成本高。 成本非常高，到现在来说绘画类的艺术类的包括摄影的书都是非常非常贵的。 是，所以在这个小的时候你对这个绘画它有一个概念，然后你等到你自己想学习的时候你却选择了摄影。是一开始就是用照相机去学去练照照片。 对，我呢上高中时候是个学理科的，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自动化，是个工科生，但是呢我坦率说这个自动化这专业呢我很喜欢，但是它不适合我。我是没有数学思维的那种人。所以哎，对，大学偏巧这个自动化呀这个专业它要把这个大学数学里所有的数学的科目都要学完，我是很痛苦，然后呢也好容易毕业了，但是呢这个专业真的是不太适合我。 就是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你没有想去就是你大学学的那个专业领域里去发展。 对，然后呢学摄影这个东西或者说后来做摄影这个东西是逐步探索出来的。 其实顺理成章的，其实你应该是去学画画。上学的时候你跟着父亲练过吗？你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再学画画恐怕就晚点了。 这个事情呢就是第一是我父亲是一直想让我上一个正经的大学，然后呢上个主流的专业。他认为呢就是说有一技傍身呢这个走遍天下都不怕， 他更倾向于你学的那个本专业的。 哎，对，因为他自己他画画，然后他也跟画家们都是朋友，所以他知道说学艺术出来其实很苦， 比较难。 哎，到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大家有可能都会看过一些报道啊，就是比如说艺术院校的学生学出来之后，然后去这个比如北京宋庄哎，艺术家聚集地，其实非常非常苦，熬了很久他不见得能熬得出来。 没错。 哎，所以我爸爸那会儿呢就是怕我是那样的一个处境。 还是为你着想。 哎，对，还是为我着想。当时我是跟他说，我说爸爸我想学画画。他说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功课弄好了我再教你画画。 哎， 结果呢就没学成。 哎，所以最后做抉择的时候你还是选择了这个方面发展，只不过把画笔变成了相机。 对，怎么说呢，鱼我所好也，熊掌我也所好，这但是两者不能得兼。是吧， 取一个舍一个。 哎，对，就是艺术这东西呢， 当然是好的。 嗯， 这个尤其我从小受熏陶啊，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嗯、 咱们这个说的那个酸一点啊，啊，另一方面呢，肯定是要吃饭的。 对， 所有的艺术家他都不可能说饿着肚子去创作。 哎，他这个就是生活先得去来维持。 梵高还有他弟弟呢， 那 是吧？这个是一个道理。 嗯， 所以呢，就是也得吃饭。 嗯， 然后呢，也不要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所以后来我选择的一个职业大方向是，我是去做视频。 哦，视频， 哎，视频 这些相关的一些事情。 哎，对，所以因为这个商业方面呢，视频的需求其实还是蛮大的。 哎，如果说的再俗一点，就是说拍广告。 嗯， 可以这么理解吗？ 拍广告只是其中的一方面。 哦， 所以实际上它有很多的，包括宣传片、 宣传片啊， 哎，包括、这个、 展示的一些东西， 对，包括纪录片啊、嗯、等等等等，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呈现形式。 嗯嗯， 啊，视频领域呢，因为这个前些年就是我进去的时候，处于一个明显的上升阶段。 嗯， 哎，所以呢，起码能够管我温饱。 哎，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你学理工科啊，他对这个，比如用电脑啊。来处理这些视频啊，是吧？你这个肯定都是很熟悉的， 非常轻松。 对，而且业余的时候，估计可能自己也会去能做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嗯，那你应该买个摄像机啊，应该摄像开始。你这个为什么照相了呢？ 您说的没错，但是摄像机呢贵、啊、 贵，对， 特别贵， 也是 啊。所以呢、嗯，这个摄像机买不起，买不起怎么办呢？嗯、我是想说，因为它镜头啊， 嗯。 画面语言是类似的 哦。 当然，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因为我以前我也做视频的编导啊， 嗯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视频的这个表达方式、这个呈现的语言和这个静态的这个图片确实有区别。 哎， 但是从这个基本练习的角度来说，照相机完全没问题 哦。 所以我想说，要不弄一照相机？ 当时买照相机了是吧？ 哎，买照相机了， 数码的， 肯定是数码的。嗯、我进这个行业还是挺晚的，2008年了， 2008年， 正好赶上奥运会、 嗯。 哎，这个奥运会，咱们说实话啊，对很多人其实都是哎有影响，有机遇。 嗯， 奥运会的时候，我买了自己的第一个相机。 嗯。 在之前其实说实话对这个带镜头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 当时买了以后就是照呗。 买了以后是照呗、嗯、然后就练。这个其实也想有个师傅。 嗯， 但是呢这个摄影的培训班呢也都不便宜。 对。 嗯，当时最好呢就是北京电影学院。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机构，确实很专业，但是这个钱呢，我就觉得别让家里给我掏那么多钱了。 对，这减轻他们压力。 对，减轻压力吧，我自己我先练着，先弄了。 嗯， 这而且当时也没想着说把照片拍的那么专业。 哎， 后来怎么办呢？当时做视频嘛，比较苦，加班特别多。 对， 一周可能最多休息一天，但是这一天不见得能休息。 嗯， 但是就这多的这一天，基本上都给了相机了。 哦，就是你一边在做着那个视频的。应该算后期的一些工作吧， 前期后期全都有 啊、哦，连拍摄带剪辑什么的， 对，甚至包括就是有时候会写一些这个 分镜头什么的， 哎，对， 在这个工作之余，然后用相机去拍摄， 对对 啊、哦，那实际上走的也是一条业余之路，但是你可能比我们就更执着一些。 其实不止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我大学学的专业啊， 嗯、 最后没有用上。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大学让我学到了如何去学习东西。 哎， 我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其实从中学开始就体现出来了，这个除了功课，剩下都特别好。 嗨， 这个数理化的东西对我来说不是很开窍。 嗯 啊，这个现在如果说这个大家可能相对了解的多一些，就是人的性格不一样。 嗯 啊，所谓的天赋方向不一样。 哎。 就是、啊，我就偏向于那个方向， 就是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天赋的，就是拿起相机来以后，就有一种创作的那种灵感。 我到现在我不敢说自己就是有灵感，或者说在创作， 嗯、 我也不敢说这话。但是呢，回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 嗯， 就是我上大学时候学会了如何学习东西 啊， 所以呢，我当时我上网去搜了很多很多的。国外的摄影方面的书籍、 嗯、 有很多都是英文原版的，我是认为看这些东西会 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你直接有这个阅读的能力。 哎，对对对，我这个英语口语很烂啊，但是这个专业书籍我还是能看懂。 你看，这是大学学的这个学习的方法。 哎，没错，是这样的。所以搜到了很多书籍，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手里的钱也不多，但是买了一个那个 iPad 2。 哦， 哎，这个看这个 PDF 格式的这个书籍是最合适的，尤其因为摄影那个书啊，它都带图， 带图，对， 哎，所以它不只是文字，很大。 这个就不用买那个铜版纸出的那大厚本去了。 对，那个第一是真是买不起， 哎， 我看随便一本上百都是。 对， 二一个真没地儿放， 没错， 太沉了。 通过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就通过网络的途径去学习。 对，它跟现在的网络学习。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我看的那些电子书，人家全都是系统知识 啊， 就是他可能会把摄影分成不同的方面，比如说相机的操作，比如说这个闪光灯的使用，还有比如说拍摄商业人物肖像，或者拍摄产品，等等等等。但是它 细化， 哎，它每一个都是非常系统，它会告诉你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设备，我们应该怎样做，然后我们碰到了一些典型案例，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哦，那要按说的话，它这个东西如果学出来，就能够直接运用到你的工作当中。 对，是这样的。 你当时怎么选自己的方向呢？因为一说摄影，摄影这个概念太宽泛了， 对 吧？ 对 对，你就是奔着这个职业化的这个路子去的吗？ 我当时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或者说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但是我是有直觉，就是我将来早晚是要吃这碗饭的。 哎，所谓叫商业化。 对对对， 你这个要通过摄影来去表现这个产品，要去宣传产品，这就是所谓的商业化嘛。 对，这个准确的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当商业或者市场上有需求的时候，那么一个职业摄影师他应该做到的东西是为客户去解决需求。 哎， 那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商业化行为。 有一度啊，咱们的这个市场上好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去给很多的饭店拍那个，就是他们的菜谱，这个每一道菜啊，这个拍得很精美，然后出那种宣传的单页，再有另外一批年轻人到街上去发放啊，这个其实也是特别辛苦的一件工作。 是， 这个过程你有经历过吗？ 我还没有， 就是给人家拍这宣传的产品， 那个、 不见得是就是菜谱吧？ 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他人家跟我提过说有这个需求，而且大概是我想想是在2010年、2011年左右， 对 对， 大概是那会儿吧，团购 对 非常非常火热的时候， 嗯， 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他以前他是意大利学回来的，然后他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他跟我说你要不然你试试，我说这个我觉得我还没到那么高的水平啊，因为当时我也在做视频嘛， 对对对， 没有专门去做。当时他跟我说的是他们那儿请的那个摄影师拍那个菜品，大概一天下来的话能拿到3000块钱。 哎，他这西餐的那种， 他各种各样都有， 都有。 但是他给我看了那个照片了，我是觉得那位摄影师拍的水平还真的是挺高的，非常好，人家。不只是说把一个菜放在那儿，人家会把这个 对 合适的器皿，包括周围的一些东西 背景啊， 哎，对，搭配的非常好，光线啊什么运用，一看就是很标准的商业片， 对， 哎，很好。当时这个很火热，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自己水平也不太够，然后呢，也没使劲往里扎， 那你现在呢？能不能达到那个水平？ 现在我坦率说啊，这个要让我做的跟那个摄影师一样，我也做不到。但是呢，就是我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 哎， 我有自己的独立的风格， 就是可以做了。 对对，那个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成长的过程。 是的， 对吧？就是你既然现在以这个为职业，那就要达到这个职业的一些这个要求。 对， 最好还是再有自己的一些个性。